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北京电视台春晚的消息。近日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2018年春节正值19大胜利召开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晚会围绕最美新时代、最爱中国年的主题，展现北京的首都风范、古都风韵和时代风貌。发布会现场还发布了黄晓明、关晓彤为北京台春晚代言的宣传片。据了解，黄晓明、关晓彤都将登上2018年北京台春晚的舞台，而且都将分别搭档一位神秘嘉宾。除此之外，2018年北京电视台的春晚将有哪些明星演员加盟演出呢？据了解，成龙、那英、李宇春都将加盟此次春晚。另外，歌手大张伟将和其母亲首次同台献艺。2018年北京台春晚将在语言类节目上给观众最大满足，节目比例为历年之最，宋小宝、杨树林、苗阜、王声、潘长江、郭冬临、开心麻花团队、宋晓峰、王博文等喜剧明星都将奉献最新力作。再来关注其他的电视节目，即将在春节期间露脸的《舌尖上的中国三》除了更换导演，配音也不再是之前两部的李丽宏。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舌尖三》的配音是著名歌手老狼。据了解，《舌尖三》全长8集，每集50分钟。第三季与前2季的不同在于，《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探究中国美食的流变，深度探讨中国人与食物的关系。纪录片《创新中国》今天晚上8点将在央视9套纪录频道开播。作为一部关注中国和世界前沿性科技成就的纪录片，节目聚焦信息、能源、制造、生命、空海等深具影响的领域，以宏大的国际视野探讨中国的创新成长以及由此引领的世界影响。谍战电视剧《和平饭店》将于本周4起登陆浙江卫视，并且在爱奇艺网络平台同步播出。剧集讲述了1935年东北沦陷时，在一家名为和平饭店的特殊场所中，一群神秘客人展开长达10天的生死博弈。该剧由李俊担任导演，陈数、雷佳音、李光洁等人主演。青春剧《初遇在光年之外》将于本月的31号在优酷独家播出。该剧由徐娇、陈若瑄主演，取景于真实的大学校园，将还原社团招募、考试突击、宿舍夜谈等大学生活。近日，新版的《倚天屠龙记》在横店举行了开机仪式。这部电视剧由蒋家骏执导，男女主角张无忌与赵敏分别由新生代演员曾舜晞、陈玉琪饰演。该剧还诚意邀请众多金庸武侠中的戏骨再次倾力出演，其中94版周芷若的扮演者周海媚此番化身灭绝师太，97版《天龙八部》虚竹的饰演者樊少皇此次饰演反派角色程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 四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你终于回来了啊！可把你盼回来了是吧？ 我不在的日子，您还挺惦记我。 你不在的日子，我可劲儿的说靳东啊。 哦，是吧？ 啊，这不你回来了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哈，我们正在追的这部剧，应该说还是相当有品位的， 《恋爱先生》啊。 是，他的主演竟然上了新闻联播。 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注意到了，1月21号看新闻联播的朋友发现了啊， 是 这个靳东上了新闻联播，因为什么原因上了新闻联播？ 我们先不说好不好？ 啊好 啊，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55分钟，我们最后说好吧？ 那你就得秃噜了，我跟你说啊， 这个戏发展到现在，这个靳东饰演的这个程浩的角色是越来越伪光正了啊，不像原来那么的不靠谱了。另外呢，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个渣男哈、啊，终于现身了。 这个宋宁宇，李宗翰演的宋宁宇啊。 嗯，是，他为什么是渣男呢？因为他脚踏两只船，而且被发现了。 不是因为他被发现了，他被不被发现，他都是渣男，就是他对婚姻不忠贞嘛，是吧？ 哦，米夏的观点还是很有原则的，就是说呢，我们只看事实，是吧？不看是否传播。 啊， 是这意思吗？ 这他就是个渣男嘛，在里演的不受待见啊。 是，那么他现在呢，婚姻也出现了巨大的挑战。他的这个老婆竟然是程浩的暗恋对象。 对，就是大学的梦中情人啊。我们在追这部戏的时候啊，我们的编辑关晓松，一直对这个剧情表示咬牙切齿啊，就是说很多这个剧情的反转都特别的突然，而且显得过于的巧合了。 对啊，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戏啊，播到这儿就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严肃的电视剧来看，就带点这个黑色幽默、无厘头的话剧。 其实话说回来，我从来就没有非常严肃的看，就是伴随性的看一眼，挺高兴的，就 OK 了。 这就是你对偶像的态度吗？ 那我应该什么态度啊？我觉得偶像提供了快乐，这已经足以了。 从来不严肃的对待自己的偶像。 我对你还是非常严肃的、 那是呕吐的对象。 我没这么说啊。 哎，再说回来啊，说的这个剧情反正这个反差有点大啊，但是如果具体看这个各中的演绎还是挺真实的。 我觉得有一个演员还是挺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演这个顾瑶，就是我们说程浩的大学时候的梦中情人顾瑶，他的演员名字叫辛芷蕾。他前一段还上了这个《演员的诞生》，和他一起 PK 的是舒畅，他们演绎的一段《金枝玉孽》，就他的演技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黑龙江的女孩啊、演出了那种狠劲儿。 那我们也给大家放一段狠劲儿吧，就是他发现他先生宋宁宇出轨了，然后在车上就是 他们七年以来都是非常恩爱的，他觉得他丈夫非常完美，突然间一封 email 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他突然发现哦，我面前就这么一白眼狼，然后他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的状态。我们回听一下， 来听听。 Hello， 对，我是我现在在外面不太方便，我们周一回公司说好吗？OK， 周一见。 谁的电话？ 公司同事。 他为什么急着挂了？有什么不方便请的？ 这不是在开车吗？ 是因为我在车上吧。想想这几个月，你老有这种不方便的时候。之前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吧，在你边上洗衣服做饭的吧。 别这样好吗？ 我也不想像个怨妇一样。 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我为什么要受这些呀？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错了，是我的错。 别勾搭，我一句都不想听。你现在跟我说的每句对不起，都能让我想起你做了多么无耻的事。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我不要你接电话，你不许工作，不许出门。 OK， 就待在家里，待在我身边。 OK， 我不接电话，不接电话，我陪着你。OK。 告诉我，他好吗？ 啊？我们不提他好吗？ 你说，他比我好在哪儿啊？ 这样好不好？这不光是折磨你自己，也是在折磨我。你希望我们俩将来的生活是永远在痛苦之中吗？ 你先让我痛苦的，我现在连问这个人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你要一五一十的回答我不行吗？为什么要逃避我的问题？ OK， 我回答你的问题，我告诉你，是不是你就安心了？ 对。 他叫罗月，在北京那家酒店工作。你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可疑性，她只是一个小女生，一个不懂爱情的小女生，而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的错误造成的，行了吗？ 看得我都不敢大气喘一口， 就是感觉这女的马上就要崩了哈，马上就要崩溃了。 我就想，如果啊，我们俩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角色， 你这么比不合适吧？ 是不合适啊！ 啊， 但我们这不要做节目吗？ 哦，行，那我就勉为其难，我是吧？ 米夏 啊， 张帆拿好。 张帆、啊、那你也照顾好赵亮了 啊？你要问我赵亮他哪好 啊？赵帆哪儿好啊？赵帆玉树临风啊。 你要我怎么样？ 不是，这个女人就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状态。 非理性， 你发现她每一次发问其实都不是出于就是思维的这个 说话，就我根本不需要真相。 她就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我需要宣泄、 啊，他哪儿好啊？ 嗯 啊，你喜欢他什么呀？你看每次都是这样的， 就是让我没有办法回答。他每句话都能够拿一把刀一样把你逼到墙角 啊。对。 然后这个宋宁宇除了跪下，我错了，他不能说什么 啊？他当然是错了，他还想说什么啊？ 就是他回的任何一句话， 嗯， 都会招来，要么是哭，要么是爆发，要么是歇斯底里。 暴风骤雨一般的啊，就是情绪失控的一种状态啊。 那打个比方啊，米夏，你现在作为恋爱专家，比如说真的有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了，男的找你来求助， 这女人找我来求助， 男的找你， 男的来求助啊， 你会怎么说？ 就劈腿那男的来找我求助， 对对， 哦， 说我跟我老婆说的每句话，他都这么来怼我， 该 怎么办？该之后呢？ 该之后，那情绪总要有个出口嘛，你必须让他把情绪发泄出来，然后再讨论问题嘛。 对， 嗯， 我觉得。就是你除了跪下，你除了说对不起，除了默默的是吧陪伴， 哦， 反正我也没这经验啊。 你也不用往出宅啊。 但是后面会有心理专家的建议啊。 哎，心理专家说的还真是挺好的。 嗯，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看这部啊？现在正在热播的《恋爱先生》。 我觉得啊，不同的观众看这段对白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感想。 嗯， 如果是男观众看的时候啊，我猜啊。 你不用猜，你就是男观众， 就会有一种后脊梁骨发凉的感觉，就是这就是震慑，是吧？虽然是戏，但是他们演的很真实， 哦， 对不对？ 你昨天后脊梁骨发凉了？ 这是我今早上看的。 今天就更冷了，对于香露来说。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女士看这个戏啊， 哦， 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我也觉得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就是我还挺，因为我 周围的朋友啊，或者同事啊，或者周围的人也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演得很像。 像是吧、 很像， 就是深深的有这个， 就是深深的被刺痛了，然后被就是要爆发、要崩溃的状态。 哎，不过呢，从男观众的角度来看呢，这一幕是迟早要出现的、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始终看不顺眼的这个人是吧？他怎么还过得那么好呢？ 那是不可能的，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哈、 好，那他们俩的事儿呢还没完啊、但是呢，我感觉这个程浩和罗越，也就是靳东和江疏影扮演的这两个角色，这个戏好像要开始了。 对，因为这个剧情发展到哪儿了呢？就是罗越啊，就非常非常巧合的，他不是租房子吗？他和这个李宗浩再见了之后，租房子就租到了程浩他爸啊，叫程红斗，就是倪大红扮演的那老头家对面啊。这一老一少不打不相识，还成了好朋友了啊。然后这罗越还保媒拉纤的帮着这个程浩他爸找一杨阿姨 啊，追人家是吧？他们俩为什么能搬到一起去，我们不多说了啊， 这就是我们 剧情需要， 我们编辑咬牙切齿觉得太巧合了啊，所有的巧合都这么的让人觉得突然啊。 但是呢，这个剧情是朝着他们俩似乎要走到一起的方向发展啊。 当然 我们不知道结尾怎么样，但是我们理性的考虑一下是吧，就以江疏影扮演的这角色这暴脾气啊，这种冲动型的性格，两三天就跟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用他的车，便宜的租他的房的人，啊，能够跟程浩的这样的一个有点不着四六的，有点不太顾家的人， 这里头就没一好人 在一起吗？就是他们俩这个角色，如果我们把他性格摘出来，你觉得他们俩真在一起，好得了吗？ 那有什么呀？这婚姻怎么选都是错，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 你这话是公开说的啊？ 这电影非二里说的呀，哪是我说的呀？ 那你认同啊？ 我觉得有啥过不好的呀？在一起磨合都能过好。 我 你以为和能和别人就能过好吗？ 那比如说，程浩的初恋又出来了呢？还有哈、你看有的时候呢，这个所谓叫不打不相识，对不对？再打呢，可能又进一步了。 欢喜冤家吗？ 欢喜冤家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受到的是那种荷尔蒙的刺激。觉得我跟他挺有缘的，虽然打也是一种缘。我跟这个小妮子，我跟这个主在一起，怎么老有点这个碰撞？于是呢，就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有新鲜劲儿，有摩擦的那种火花。对吧？但是日久天长之后，你们俩性格当中适不适合的地方就会。叫做什么呢？水落 两心， 水落石出 啊，水落石出，我们就是这样默契啊。刚才说了不少啊，我就记住一句，说什么荷尔蒙？我前两天我就看一句话，网上说的啊，就是所谓爱情不过分泌，就过了新鲜劲儿，谁和谁一起过都会有点摩擦的啊。 所以我对他们俩。就是说，不说戏，也是说这个真实当中的这两种角色和性格能不能在一起，我持怀疑态度啊。 是吗？你看，我搭档认真了。 认真。 你要说这电视剧哈，他就非常认真的看啊，也可以这么看，我觉得。 或者你说，像罗越这种性格适合谁呀？适合过日子吗？ 怎么不适合了？ 哪适合？做饭挺好的倒是。 这不适合吗？ 你除了这个 呢，家里不得有烟火气啊？ 爱收拾也适合。 是啊，你看，这就是一家庭主妇必备的两条素质嘛，是吧？还有心底 善良 啊，对呀、 也适合 啊，这都是编剧要传递给大家的信息。 就是脾气暴。 脾气暴，我觉得不是什么毛病， 只要能够有一个人能收拾他也行 啊，对， 能站得住他， 能降得住他也可以。再说脾气就是心情，心情好了，脾气就没那么暴了。 所谓感情就是这样，你可能特别不喜欢这个人，他脾气性格特别不好，但是呢，一物降一物。 对对对， 是不是？老鼠追大， 我搭档这俏皮话说的特别好啊，你这俏皮话说的叫老房子着火没救了啊。我们今天演哪段啊？ 今天演哪段啊？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角色挺俏皮的，就是那个刘珍珍女士。 就是罗越的妈妈。罗越的妈妈是一个性格特别活泼，然后 已经一把年纪了，还自己萌萌哒、粉嫩粉嫩，还在网上当网红的这么一个妈妈啊。 对，这罗月话说啊，从美国啊手撕渣男回来之后，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吃零食打发时间。这时候他妈呢跟他微信视频，他妈妈已经不知道他跟这个渣男分手了。 嗯， 所以说呢，核心就是异地恋。 所以我说啊，你要慎重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妈，你说我是不是天煞孤星啊？只有孤独终老这一条路了。 呸！赶紧给我呸！你说什么呢你啊？你不爱听我说话，我可以不说。 你出去赶紧找个朋友一块出去吃吃饭、聊聊天、逛逛街， 别老在家窝着了，听见没有？要命！ 要命！哎，你看看，这咱俩来一段啊？ 来一段吧。 嗯。 您就 刘珍珍女士， 对，你演我的妈妈。 嗯，好， 搭档，我觉得可以配点乐，推高一点啊。你就注意好年龄啊，你是一个50多岁小60的一个女性啊。 这时候你看到我的形象是戴着一个红盖头 啊？不是不是，那我就把盖头揭了啊。咱俩在这儿微信视频呢， 嗯， 是吧？我这看着你啊，你是我的妈妈啊。 当当当当当当， 刘珍珍女士，你又 cosplay 了？你这次 cos 的这是啥呀？ 哎，罗小姐，现在是周六的6点，你干什么呢？啊，你不出去约会啊？ 我累了，我歇会儿。 哎呦，哎，不是你妈，我说你啊，你看看你吃的那些东西，那能当饭吃吗？ 没听说过呀，有一句话叫零食能治愈一切伤痛。 我就听说过失恋的人靠这个自暴自弃。哎呀，姑娘，您那个恋爱还摊着呢？ 你中间怎么出一个老爷们的事儿啊？你还得是老太太啊？来继续。 您那个恋爱还摊着呢？ 我谈着呢，他出差了。 这时候你手机砸脑袋上了。 啊、哦，我手机砸脑袋上了。 哎哎哎。姑娘，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呀呀，哎，姑娘，你怎么了？你没事吧？你快快把镜头对着你。呀，这怎么还哭了呢？ 砸出眼泪了。 哎呀，你别骗我哈，你跟我说实话行不行？你到底怎么样？你那恋爱谈没谈啊？ 我谈着呢，他去美国出差了。 我说怎么样？这个异地恋谈了也是白谈啊，精神上好像有个伴儿，其实连杯水都倒不上，人比以前更寂寞了。你出去想跟异性朋友聊个天，哎，你是不是都觉得没有立场了？对不对？对不对？ 对。 所以啊，我说你要慎重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妈，你说我是不是就是天煞孤星啊？只有孤独终老这一条路了。 呸呸呸！赶紧给我呸！你说什么呢你？啊，你不爱听我说话，我可以不说。你给我出去！你赶紧找个朋友一块出去吃吃饭、聊聊天、逛逛街，别老在家里窝着了。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我应该给我搭档啊，给弄一发卡啊，再带朵花儿，他就演得更好了，是吧？ 这位朋友说天津味儿都出来了。 请问您倒的是哪儿的口啊？ 哈啤酒，吃哈喇。 青岛的， 吃哈喇子， 吃嘎喇。 哎，嘎喇 就吃嘎喇。 哈啤酒，哎呀，他妈妈这个角色呢，其实还挺搞笑的。 嗯， 就是你不能当成真的是现实生活当中有这么一妈，你就当成一小品角色。 我觉得生活当中也有妈有时候也这样啊， 也这样。 就有的妈是这样的，来源于生活嘛，就夸张了一下啊。 哎，但是 他说这异地恋还是挺对的，我觉得。 就比如说吧， 嗯， 你异地恋了，出去跟异性朋友聊天吃饭，是不是就没立场了呢？他妈这些观点，你认为？ 就觉得因为你那儿毕竟是你是有男朋友的人嘛，那你再出去约会你就不像没有男朋友那样理直气壮了，他妈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哪个意思呢？ 我是哪个意思啊？ 嗯， 哎，说到异地恋啊，我身边有不少异地恋的朋友，但是他们真是没有因为空间的距离俩人掰了，往往是已经等了好久，等俩人真在一起的时候掰了。 我觉得我以为你要说他们真没有因为空间的距离而没少和异性吃饭。 啊，这排解一下生活上的无聊。 不是，我觉得异性的友谊是不冲突的，和你跟对方的感情啊。但是 异性之间的友谊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墙，你知道叫什么吗？ 异性之间的友谊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墙， 有了它，俩人不会出问题。 借钱了？ 不，一个字儿丑。按一下效果器，要显太冷。效果器为什么不响？今天 响吗？ 没响。来，你笑一下。 这效果器太丑了。不是，嗯，你这个是外貌协会的呀？ 我怎么了？ 哦，看人下菜碟儿。哦，因为丑，我跟你做朋友。因为丑，我跟你是这个，嗯，你不见得吧？我 就是开一个玩笑嘛，这挣钱方里一笑话，就说要丑，俩人不容易出。 这事儿我绝对不答应。我跟米夏关系这么好，是因为你丑吗？ 不是因为我丑，听众朋友们，你们猜谁丑？ 我觉得这个可能太低了，这个可能性。 我搭档特好玩啊！ 哎呀。我认真了啊、 哎、你认真了、啊、你是给个棒槌就认真。 来，我们来一个严肃的好吧、 严肃的。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恋爱先生的主演靳东啊， 对， 上了新闻联播、 这个必须要给米夏来表达一下情绪啊。 啊， 这样吧，啊，我们演绎一下，马上就要进入下半段了啊。今天几号来着？ 今天是23号，1月23号。 1月23号、 啊、对、 啊、我看看手机啊，你要配合我一下哈。 我演手机啊。 你不演手机。 那我演啥啊？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是2018年1月23号，农历12月初7。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55分钟。接下来请看一条简讯。 1月21号，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办，大会授予47人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荣誉称号。据称，获得这个称号的演员只有2位，其中之一是靳东，还有一位是北京人艺的冯远征。中国煤矿文工团话剧演员靳东做了大会交流发言，他说希望自己在未来的每一部作品当中都能呈现的不仅仅是收视率，还希望有更多的艺术价值、艺术性在里面。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希望能有一个更严谨的态度，做到严于律己。 观众朋友，本期的新闻联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你不说有50多分钟吗、啊、 详细内容可以登录央视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好，这时候镜头就该拿走了是吧、 我们俩该收拾稿子评一评了是吧、 哎，靳东还真是啊， 哎呀，没想到哈。 啊，得了叫什么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哎、 而且只有俩人，另一个是人艺的冯远征老师、哎、啊。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 啊，是吧？你看我搭档就是特往心里去啊，因为你主要是不如我们。 来送给大家一首歌 啊，这是叫做《欢喜》。 哦，这也是《恋爱先生》的主题曲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追剧啊，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电视剧方面的消息。 嗯，特别也要说说 啊。 那个渣男和他的这个现任爱人啊，去看心理医生。 哎，就心理医生怎么给这对出了问题的这个夫妻出谋划策啊？这种出谋划策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呢？ 嗯，他好像有一个方法，就是俩不说话。 啊，写字儿啊。 哎，写字儿。 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 8866。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车多，东北三环外环方向三元桥接报有事故，东北四环望京桥内环方向也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一个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儿我们跟大家追的剧呢，依然是《恋爱先生》。 嗯，这部剧啊，一共45集，现在放到了18集了。昨天晚上演17、18集啊。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分享了这部剧的部分剧情。 哎，那你说40多集是吧？ 哦， 才演到18集。 哦， 那会不会日后这个靳东给那个渣男做恋爱分析指导呢？会不会？ 保不齐吧。 要不然， 那我估计剧情不会这么发展吧。 那换句话说，靳东可能还得跟他的那个初恋暗恋女友有点什么交集。 按说是要不这还差30来集，这怎么续呢？哈， 嗯，所以可能就是他那个初恋女友的剧情，戏份可能还要多一点。 哦， 嗯， 我搭档是这么想的啊。 我是想，就是前面10多集、20多集啊，走的是这个诙谐路线。 哦， 可能后面20多集啊，走的是我的前半生的路线。 哦，就深情的。 就是他们俩怎么治疗自己的这个婚姻问题。 哦，就有指导性的是吧？ 嗯 嗯。刚才给大家放的这个《恋爱先生》的主题曲《欢喜》啊，是靳东和小野丽莎一起唱的。嗯， 唱的好吗？ 一会儿再好好听听。 还真没听出来，我听出小李莎了。 没听出那男生是谁啊？ 其实靳东他的专业你知道吗？他是学音乐剧的。 哦，对，他是音乐剧啊。 所以这是他的看家本领。 所以唱功应该还不错。 嗯，尽管没听出来。不过这个戏有很多歌啊，以后我们节目还会慢慢跟大家放啊。 嗯， 下面就说这个宋宁宇啊，被这个邮件揭露了劈腿的事实之后啊，先是被老婆撵出去了，后来呢，这个老婆呢考虑一下，又让他回来了啊。但是呢，他们俩这个还是在冷战。其中有一段戏看的啊，真的是心惊胆战。 对，就是有一天啊。他们俩不是一直冷战吗？就冷暴力不说话，嗯，这女的就跟刺儿头似的。有一天呢，这宋宁宇就回来了，一进屋啊，哎，一股香味儿，妻子做饭了，他心里当然挺高兴的，觉得哎，这有缓和呀，是不是？哎，这妻子给他做了烤鸡， 烤火鸡， 反正那鸡挺大的， 特大 啊，挺大的。而刚想夸两句，这顾瑶根本就不领情。下面是俩人的一个对话啊，这个后来还导致了一个大的争吵，我们来听一听。 一进屋子就闻到香味了。又不是过节，做这么复杂的菜干什么？ 复杂才能消磨时间，不然还能干什么？ 来，我来。 结婚戒指呢？你不是说落在办公室了吗？怎么还没找到？ 可能是丢了，反正那个戒指也旧了，明天我们去买一对新的。一模一样的， 那就没有差别了，真是自欺欺人。宋明宇，你摔给谁看呢？ 我受够了，我受够了你这种阴阳怪气、话里有话的说话方式。顾瑶，我已经很诚恳地道歉了，并且我用最大的诚意来回归这个家庭，我也做出了实际行动。就算公司让我去北京出差，我都果断地回绝了。可是自从我回到这个家，你让我回来，我每天低声下气的像个狗一样的讨你欢心，你一个好脸子都没有。我知道做这些是为了弥补我曾经犯下的错误，可是你完全没有接纳我的态度，那么你让我回来干什么呢？ 那你让我怎么样？你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然后就能像从前一样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吗？ 不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我犯下的错需要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两个人是成年人对吧？像成年人一样的来解决问题，不要再用冷暴力了。你的这种冷暴力每天像一把刀子一样插的，让我痛极了。 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也想让这件事情过去，但是我做不到。我一看到你那张脸，我就会无限联想起你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样子，我做不到。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出轨成了咱们离婚的第一原因吗？为什么从前这件事情容易被原谅，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所有的短信、微信、照片、视频都让你出轨这件事情被量化了。那份隐瞒啊，就是让我们的婚姻受了挂心。我得一刀一刀的受着，凭什么让我平淡风轻的过去呢？ OK， 我把这件事情的决定权交给你。我的态度，不离婚，但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尊重你的决定。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说实话，我是心惊胆战的。 嗯， 我生怕那个刀啊，不小心， 就俩人俩着说着崩了， 变成暴力事件，流血冲突了， 把这包刀飞过去了哈。 对， 嗯， 着实为那只鸡。 为那只烤鸡啊，你烤的 那么 香啊，这俩人不断的去扎，去在那儿割来割去的啊。 哎，你说这部戏就拍这段的时候啊， 嗯， 如果老恩鸡得配好几只烤鸡吧？ 啊，是啊，你看你就是会过日子的导演，所以导演之前就说了，我们今儿就一只烤鸡，你们俩必须一条过，是吧？ 但是他们俩演的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段演的 该有爆发有爆发，该控制 挺真实的。 嗯， 因为出轨造成的这种家庭矛盾嘛，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错的一方一定是会来认错了，因为的确就是你的错，那没有错的那一方呢就觉得心里委屈，始终是不能翻篇的，所以就各种找茬，时间长了这个认错的那一方也觉得受不了了，所以就变成了无休无止的争吵。 我仔细回听了这一段，我觉得有几个值得我们以后借鉴的地方 啊、嗯， 就比如说你真的错了啊，那对方就等着你开口呢，这个时候你不要说出那种有原则错误的话来。什么呢？比如说刚才那个宋宁宇说了一段，说那戒指旧了嘛， 哦， 是吧，如果这个丢了，戒指旧了，我再买个新的、嗯、这种话你觉得你俩没感情裂痕，能对方能接受吗？也不能接受，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渣男在细节中突然流露出自己渣的一面了。 嗯，就是他可能对这段感情就没有什么重视，是吧？再说了一句话，那你看，嗯，可不找着你。 这个时候，自己的配偶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那么一个探头，你的每一丝每一毫的那个错误，他都会揪出来的。 对，你只要有一点点越线，就扣分罚钱。 哦，是、啊， 还有一个，这是他们俩的问题。就是他说女的对男的冷暴力，是不是？就是女方有一种我没做错，我凭什么要接受这个事实？ 对， 对吧？男方说我不离婚，你所有的决定我都接受。 嗯， 意思就是说你看着办。你看他们俩就是说女方等着男方，男方说你看着办，我都接受。但是这不是家庭出现这种重大裂痕的时候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这时候女性其实需要就是无条件的你来呵护我，你道歉啊，你就是错了。当然你就是你这种绥靖政策，就是说你说我都可以接受，这女方都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 因为当时她就处于一个情感的那种爆发期，她是非理性状态的。 当然我也要为做错了的这个男士说几句话，这女方这个态度也不可取，她不是朝着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在演变。 哦，对。 是吧？ 因为还是在那个情感的那个当中没有出来啊。 来， 这个换句话说，谁都不可能那么快出来，所以他们两个平静来下来之后，找到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就是找一名著名的婚姻咨询师， 嗯， 来做一下咨询，来听听。 下面我要说的话，可能比较直接，希望二位能够理性的看待。婚姻中出现不忠，其实是价值观和行为发生了冲突。我们当初结婚都坚信自己会是那个宠一而终的人，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崇尚高度的个性解放，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踏过线。出轨对婚姻最大的伤害是信任毁灭，认同危机。其实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都对对方寄予了太大的希望，习惯把对方理想化，希望他是一个忠贞的爱人，贴心的知己，可靠的搭档，称职的父母，是依赖的孩子，是情感上的共生，是肉体上的和谐。我们把所有的美好都送给了对方，那么一旦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不忠，就会彻底的粉碎这种幻想。二位注没注意到我用了一个词，幻想。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高估了婚姻的价值，所以一旦失望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既然二位有修复这种关系的愿望，我想能不能把这种期望值拉回到正常的水平，然后我们也重新的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还能继续下去。 OK， 我确定我们都不想放弃，想要为你我们怎么做才能挽回。 好，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那就是在你们回到家里的72小时之内，你们两个不要有任何言语上的交流。如果一旦有诉求，那么你们就要用行动，用动作来表达。如果非要说话的话，可以用笔写下来传达给对方。 写下来？ 嗯，找一张白纸板，把你们想对对方说的话写下来拿给对方看。但是要注意，千万不要用手机，不要用任何电子的方式来彼此沟通。尤其是两个人想要发生争吵的时候，一定要用笔写下来，把你们的诉求写下来告诉对方，好不好？ 你觉得这个婚姻顾问说的怎么样？这段心理咨询， 我觉得说是这么说，但是实操不见得有效啊。写下来。 哦，哎，你看他强调了一个细节，就是你们俩啊，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一定不要用手机，要用它，要用笔写下来。 就是让你想一想呗。 哦， 三思而后写呗。 啊，对呀， 是不是， 就别脱口而出，出口伤人是吧？ 对，有时候我们说话是嘴比脑快嘛。 啊、哦。没细想， 就情绪就出来了嘛，然后争吵就无休止了嘛。 哦， 他这个意思。 他前面的呢，梳理的就是说，你和他结婚的时候，其实你把他理想化了， 那个 完美化了， 还认同。 哦， 对，你就是和你一个喜欢的人结婚。 哦， 不是和一个真实的加上你喜欢的人结婚。 对，其实你主观把他弄得自带光圈了，其实他完全没有那么好。 就是老说了嘛，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哎， 但是他是西施吗？ 嗯，他就是个东施，在你眼里也是西施 啊。对 啊， 但是你在那个阶段，这不是荷尔蒙的是吧因素嘛、 啊、 蒙蔽了你的双眼嘛。那么人婚姻时间越长的，你的这个感觉可能就越真实的呈现出来了，就是他原来是什么样，就越真实的呈现在你的面前。 哦， 你的幻想就被一点一点的打破了。 对，那我们这个剧情的反转就在于它不是一点一点打破的，是突然间就打破了啊。 嗯， 也许他们的婚姻其实早就有一些问题啊，那顾瑶没有发现，直到一封电子邮件把这一切都打碎了，所以他才表现得那么不能接受和歇斯底里。 哎，咱们底下说说，如果真的要拿小黑板来写自己想说的话的话哈，能不能写个段子呀？ 哎呀，我搭档这思维还真是啊。 嗯 嗯，我觉得，哎，你发现吗？其实现在如果用手机啊，两个人比如说有什么矛盾冲突，用手机去互相聊的话，也容易聊着聊着就聊蹭了。 手机很快就发出去了。 啊，对， 是吧？发出去就后悔。 但是用笔和纸不一样，你还是经过一个过程。当你写完的时候，也许你这样这句话不想说了啊。 嗯， 所以这也一再是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们俩一定要用纸写出来的这个原因。 嗯 嗯， 我虽然觉得大部分人的婚姻还是正常的，但是时不常的，是不是可在家里试试这个方法呀？嗯， 是实操起来其实有点费劲， 有点费劲。 但是真走到了那一步，我觉得试试就试试吧。 就比如说没事儿，两个人试试是吧？ 啊。 我写一句，米夏， 啊， 吃了吗？ 我就得说废话。 你说废话。 啊，对，废话，啊。 然后 你这叫， 我说 喝酱油撒酒疯。 我说 咸的。 你怎么不知好歹呢？ 啊、 我关心你呀、啊。 那我就说你是干什么错事儿了啊？还你关心我呀？啊。 米夏，你写都写得这么冲 啊、哦？ 那要说那怎么办、啊、 我这不是没像你是拿笔真在那写吗？ 所以在这个剧情当中，就是他们一开始来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就特别冲、哦、那个靳东想给他倒点果汁， 不是靳东、宋宁宇、 宋宁宇想要倒点果汁，他不要 啊、 哦。他说他写的那句话叫什么，我就是不想喝。 对， 那谁说的是我想缓和一下气氛是不是、 嗯、 啊？你看就倒杯果汁这样简单的事儿都能争吵。 那后来他还把这个纸板上的东西划掉了呢，说明还是有效果的。 哎，就越往后、嗯、可能这个效果就能越凸显出来。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大家现在都提笔忘字儿。你要是想写的话、 哎， 你说你是不是时间得更长啊？ 这个字怎么写、啊？ 这时间的更长的话， 嗯， 他是不是情绪就缓和下来了？ 这个司马懿的懿怎么写？ 对呀、 啊，啊， 那个字都想不起来，还打什么仗？还交流干嘛？ 啊，那我们接着看看后面会演出什么样的剧情来吧，哈、啊，他们俩关系能不能修复？ 嗯，